心时时刻刻想着北京，站在边防线上如同站在天安门广场，光辉的太阳照边疆，照亮了战士的心房。守卫在边防线上，为